彩虹。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，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。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。天安门广场，红旗的海洋，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。红红的北京，壮丽的风景，红红的北京，中国的彩虹。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，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。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，红红的北京锦绣前程。 爱北京唱起来，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。冰雪冬奥， 长城内外雪花飘，白雪皑皑多妖娆，蓝莓花儿在微笑，金华大地迎冬奥。 在冰雪世界奔跑，一路向前画出自豪，自由旋转多么骄傲，潇洒飘逸十分美妙。 我们都自豪，我们都骄傲，手拉手一起微笑，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交。 我们都自豪， 手一起微笑，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。 北国风光无限好，心情爽朗随风飘， 一腔热血在燃烧，健儿有志冲九霄， 在树上这点起跳，仰视前方画出自豪， 骄傲 雄鹰展翅长空呼啸。 我们的自豪，我们的骄傲， 手拉手一起微笑，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